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四，农历9月28，北京晴转阴，8度到0下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听大国外交新时代的铿锵足音，习近平19大后的首次出访成果丰硕，举世瞩目。 李克强出席第12届东亚峰会时强调，谱写东亚合作新篇章，开创东亚发展新愿景。 张高丽在黑龙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河北、重庆、广东、新疆等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19大精神宣讲活动，用家常话聊大道理。 31家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纳入第3批混改试点。 今天起，新一轮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横扫我国，并带来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 俄罗斯杜马通过外国代理人条款修订案以反制美国。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11月10号到14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越南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5天时间，近40场双多边活动，成果丰硕，热评如潮，举世瞩目，实现了19大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访的成功开篇。这次出访有4个特殊。首先是特殊安排。11月10号，习近平访问的第一天，这一天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进入最重要的日程，习近平出席峰会，发表题为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主旨演讲。邀请中美俄等大国领导人发表演讲是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传统。这一次考虑到习近平的行程安排，越方特意将会议日程延后。同时在岘港，越南总理阮春福因即将启程出席东盟峰会，无法在首都河内迎接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专程赶来于11号同习近平见面。12号到13号，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从河内内排国际机场接机到欢迎仪式、晚宴和会谈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几乎所有委员都在不同场合出现在习近平的访问活动中。13号到14号，习近平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从机场到下榻宾馆沿途，欢迎的人群几乎没有间断。第二个特殊是特殊情谊。中越中老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历程中结下深厚传统友谊，相邻的地理位置、相同的社会制度、相近的发展道路，让彼此命运紧密相连。在越南，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陈大光共同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在老挝，2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面接待。在胡志明故居，习近平同阮富仲品茗畅谈，承诺不忘中越传统友谊的初心。在万象，习近平同奔舍那等家族友人亲切见面，再续友情，勉励他们继续投身中老友好事业。 第三个特殊是特殊意义。习近平此次出席 APEC 会议并访问东南亚社会主义邻国，面向世界权威宣示中国发展道路和执政方略，立足周边践行亲诚惠容与合作共赢理念，深耕周边，扎根亚太，辐射全球，实现了19大后中国新时代外交的亮丽开局。习近平主席在 APEC 岘港会议上高举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旗帜，力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倡导亚太伙伴关系精神，发挥了主心骨作用。第四个特殊是特殊情怀。习近平的这次访问有种情怀贯穿始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习近平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这句铿锵有力的话引起全场最强烈共鸣。让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政府对人民做出的承诺，也是我牵挂最多、花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情。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掌声为习近平展现出的人民情怀而响。习近平的这种人民情怀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也同样关心，这正是习近平天下情怀的一部分。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报道，听大国外交新时代的铿锵足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老挝纪实。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九。文章指出，正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的共同努力，成就了神州大地的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必须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央广记者马哲、韩蒙马尼拉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14号在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出席第12届东亚峰会。李克强指出，东亚峰会成立12年来，致力于促进地区发展，维护安全稳定，已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参与的重要对话合作平台。中方愿对下一步合作提6点建议：一是加快区域一体化建设，二是推动可持续发展，三是促进社会发展，四是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五是创新安全理念，六是完善区域安全架构。在谈到南海问题时，李克强表示，中国和东盟已启动南海行为准则下一步案文磋商，这充分展现了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也充分展现了地区国家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好南海问题，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当天下午，李克强还与东盟10国以及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 央广记者马哲、韩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开始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昨天下午，李克强在马尼拉总统府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会谈。李克强表示，当前两国关系已经克服困难，实现转圜，中方愿同菲方把握正确方向，巩固友好，深化合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推动中非关系健康稳步前行。中方愿同菲方加大发展战略对接，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并制定中长期规划，给两国市场和国际社会以中非长期稳定合作的信心，促进贸易投资、信息技术、农渔业、减贫、棚户区改造等合作。菲律宾将接任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中方愿同菲方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持续发展，为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持久动力。会谈后，李克强和杜特尔特共同见证双方基础设施、产能、经济技术等领域10余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并共同会见记者。会谈前，杜特尔特为李克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马尼拉下榻饭店分别会见了菲律宾参议长皮门特尔、众议长阿尔瓦雷斯。会见皮门特尔时，李克强表示，很高兴得知中非议会、民间等各层级交往日益活跃，这表明中非友好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欢迎两国各界共同参与中非关系建设，夯实中非长期友好的民意基础。会见阿尔瓦雷斯时，李克强希望非众议院传承中非友谊，同中方加强议会交往，积极为两国友好与合作深入发展搭建桥梁。 央广消息，11月14号到15号，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黑龙江调研。昨天上午，张高丽主持召开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会，认真学习党的19大精神，听取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张高丽表示，党的19大明确提出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希望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加快东北振兴中奋发有为，完善营商环境，切实增强国有经济发展活力，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做好国有林区资源枯竭城市职工安置工作，抓好棚户区改造，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贫困县如期摘帽，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造北方生态屏障和山清水绿的宜居家园。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十九大代表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为基层群众、为部队的战友们解读十九大报告，分享交流学习心得。央广记者李佳、宝音、季梦楠报道。 原文里面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内容，每一句话后面可能就会带来一项变革，比如说像我们讲到这个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代表嘉善县委书记许勤从北京回来后，一直在奔忙走访宣讲十九大精神。浙江省嘉善县的魏中村有着嘉善外来务工第一村之称，村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是本地人口的7倍，村庄治理难度不小。许勤在魏中村宣讲现场结合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村里的党员们鼓劲， 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样的主要求。这24的目标要求对魏中村来说，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去实现，千方百计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让村级经济强起来。 听完宣讲，魏中村党委书记于金珠深受鼓舞，更有信心把魏中村建设好。 习书记的报告中呢，也提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农村的事嘛，我们农村的住房，我们老百姓的养老金，老百姓的医保，这是很大的实惠。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十九大代表中国国电集团瓶装煤业六家煤矿机电区电力监测班班长赵辉回到基层后，深入矿井和工区宣讲十九大精神，工人们听完解读反响热烈。在技能演示时，他和工友们继续交流分享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产业和创新的内容。 国家现在提倡的工匠精神，对咱们基层单位怎么去实现，怎么去体现这个工匠精神。 作为一名产业国家，我们应该从哪块入手的？首先咱们借助大师工作室的平台，多为企业培养技术能手、能工巧匠。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党代表，赵辉表示，他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学习传达贯彻落实好十九大精神。 哎，班长，我明年想考军校，有什么好的政策吗？ 有啊，这次十九大报告指出啊，军队要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十九大结束后，返回营区的军队党代表杨烨面对战友们的热情提问，顾不上休息，拿出厚厚的笔记本，第一时间分享参会感悟和学习体会。杨烨： 全社会遵从这样的提法，源于全社会对军人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肯定，一定会激励军人的崇高荣誉感，在维护国家主权时更加庄严的承诺，相信我，我能赢，在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更加坚定的表示，有我在，请放心。 十九大报告不及一般，强国强军是新天，提高我辈多动战，重新之路遥远般，强 内容深入浅出，形式活泼多样。杨烨用快板宣讲的方式，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等十九大精神进行了集中阐释，赢得战友们阵阵掌声，激励全旅官兵争做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警卫勤务连战士徐江： 实现强国强军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作为一名警卫兵，我要像打仗一样训练，做一个能打胜仗的尖兵。 央广消息，连日来，河北、重庆、广东、新疆等地认真组织好面向基层的面对面互动化宣讲十九大精神，老百姓围坐在宣讲队身边，听宣讲队用家常话聊大道理，说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大家表示喜欢听，能听懂，可领会，能实践。针对不同人群，河北省创新方法活化载体 灵活运用文艺小节目、动漫微视频、农村大喇叭、实用口袋书等多种不同载体，及时传递党的好声音，实现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全覆盖。重庆市这个月七号启动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六进宣讲工作，成立市区县两级宣传宣讲分队334个，组织宣讲队员近万人面向基层宣讲。面对面互动式是广东省委宣讲团的特色，按照我听我问我议我参与的思路设计双向互动式宣讲环节，从小切口入手大主题，通过小故事讲述大道理，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讲团从九号开始奔赴天山南北，开展集中宣讲活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九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欢迎收听。 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就一些热点经济问题作出回应。央广记者张明浩、刘一晨报道。 全社会用电量被视为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说，前十个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约5.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7%，第二产业成为拉动全社会用电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1到10月份，二产用电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为60%，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6.2%，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3.2个百分点。 10月份，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6个，总投资666亿元。孟伟表示，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高技术等领域。截至目前，2017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全部下达完毕。在价格监管方面，孟伟对外通报，查明上海港和天津港存在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行为。 一是要求船公司使用本港下属企业提供的拖轮、理货和船带等服务，涉嫌构成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对不可竞争的本地外贸集装箱业务，收取远高于竞争性国际中转集装箱的装卸作业费，涉嫌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不公平高价行为。三是向交易对象附加强制服务、不竞争条款、忠诚条款等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涉嫌构成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 另据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热点。对此，孟伟在发布会上透露，第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名单已经敲定，混改试点正在向前推进。 前不久，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第三批的试点名单，已确定将31家国有企业纳入第三批的试点范围。这31家企业中，既有中央企业，也有地方的国有企业。目前，我们正在抓紧指导试点企业制定实施方案。 央广消息，最新数据显示，产权资本市场过去5年交易额破18万亿元。中国产权协会有关负责人指出，产权交易所助力国企改革贡献显著。这位负责人表示，各地交易机构熟悉地方国有企业的运营情况，这正是产权交易资本市场的优势所在。在混改过程中，他们理解企业的痛点和诉求，能够有效地帮助地方国有企业引入各类社会资本。在处置僵尸企业、破产企业资产过程中，产权交易平台充分发挥社会公信力和价值发现功能，不断提升化解金融风险的水平。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作为全国具有代表性的三农大省，河南省目前基本实现了新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发尽发，农民吃上了定心丸，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央广记者任磊平、李凡，河南台记者王发燕报道。 为了自家的土地，河南省确山县普惠寺乡白善村王庄祖54岁的丁烟大姐，前两年没少和邻居拌嘴。 有解释那不标准呐，俺两家都是离的嘛。他说我离了他了，我说我没离他的。本来是个好邻居，多长时间不说话，出现以后，现在你本上这是清清楚楚的，现在不存在那个生气了。 丁大姐说的本子是河南省给上一亩耕地确权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通过前期的航拍实测、入户走访调研，最终确权到户后，农户们领到了自家土地的身份证、承包户、地块代码等所有的土地信息全部清清楚楚。土地确权不但让丁大姐放心，还解决了几百公里外房川县富店镇金塔红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新生多年的烦恼。以前流转一亩地都要谈10来天，现在村民拿着承包经营权证主动要求入股。 困扰我差不多有5年吧，就是今年增加的是最快，到今年的年底估计要增加到1500亩，我的目标是达到4000亩，目前到手里已经有3100亩了。 截至目前，河南省为超过96%的农户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河南省农业厅农经处调研员朱京芳说，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是实施三权分置的重要前提，它不仅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还壮大了一大批农村新兴经营主体。 农民有了这个经营权以后，他就可以放心的流转，我可以经营，我也可以交给别人来经营，经营主体也放心投资啊，放心流转，扩大规模了，促进的发展更多的一些新兴的经营主体。 现如今，丁大姐把她家的10多亩地流转给了当地的现代农业扶贫示范园，流转费每亩1000元，加上在园子里打工的收入，一年算下来有2万多。而黄川县的张新生则准备趁着好政策大干一场。 我们可以把这个土地利用价值可以提升，多做一点设施农业。我要把这个村的村民都带户，把我们的社员都富起来。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巡礼在近期结束的第5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中，济南市以省会城市第一名的成绩当选。济南台记者陈振国、马毅报道。 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济南市把群众反映突出、困扰城市多年的顽疾作为整治重点。今年1月启动最大力度的拆违拆邻行动，共拆除违法建设6万多处，同时构筑民生兜底保障，不让被拆商户失去生计，构建起了15分钟生活圈。市民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能看到全市400多家放心早餐直营连锁店和200多家便民肉菜店的信息。市中区七里山街道办事处居民周超： 咱这儿挺规范的，比原来我们在外边买流动商贩的要放心多了。 针对车辆行人不礼让斑马线等交通顽疾，济南交警疏堵并重，推出人脸识别抓拍、路口改造等创新举措。济南市交警支队支队长曹凤阳： 通过我们一些管理措施的综合运用，让守法出行、文明出行和礼让出行成为一种习惯。 如今，济南正在大力推动文明行为立法工作，着力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法治轨道。济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孙长建： 创建全文明城市是为了倒逼城市品味、城市形象、城市环境、市民素质的提升。通过创城啊，让我们市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归属感。 近日，冷空气频繁影响我国。在经历短暂间歇后，今天起新一轮强冷空气将继续自北向南横扫我国，并带来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16号至17号，新疆、北疆沿天山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16号到18号，我国会出现一次大范围大风降温以及雨雪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表示，这轮冷空气的强度比之前13号到15号的冷空气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对南方地区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16号夜间进入到内蒙古，那么到了17号的夜间就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带地区，到了18日就影响到华南地带地区。因此它基本上在2天多的一点的时间内，自北向南就横扫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 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地面最低温度0度线将在19号的凌晨南压至沿淮一带地区。同时，这轮冷空气过程带来的主要影响以大风降温为主。 中东部大部地区的降温幅度都会有8到10度，部分地区会有超过这个12度。你像在内蒙古的中西部这些地方，还有这个黄淮的东部、江淮的东部，还有这江南东北部这一块，还有贵州啊、湖南呐、广西北部这一带地区，降温幅度都会比较大。整个中东部地区路上的风力有4到6级，阵风的话达到这个7到8级。 新闻动车组：中国海军首次派舰艇参加印度洋海军论坛多边演习，藏区1000名贫困家庭包虫病患者救助行动见成效。 云南省公布丽江古城客栈虚假宣传案件查处情况，请听报道。 下午四时许，海军运城舰搭载一架舰载直升机从广东湛江捷兰起航，演习将于11月下旬在孟加拉国库克斯巴扎附近海域举行。期间，运城舰将代表中国海军与来自孟加拉国、印度、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多国海军的舰机共同参加海上演练。任务指挥员、海军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副支队长张明强： 此次演习主要是围绕海上发生重大灾难，各国如何相互达成顺畅的沟通机制，开展战术层面合作等方面展开演练，提高共同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威胁的协调能力。 印度洋海军论坛成立于2008年，目前有35个成员国和观察员国。中国于2014年成为论坛观察员国。央广记者聂红杰运城舰报道。 中华慈善总会自2015年11月开始启动实施了藏区千名贫困家庭包虫病患者救助行动。两年来，9次邀请部队医院组成爱心医疗队，先后共筛查22105人，其中确诊979人。目前已经免费为178人实施了手术治疗。解放军第302医院院长姬军生表示： 通过帮带当地的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对于医务人员进行传染病和肝病的诊断、治疗、感控、保健等专业化培训，提高基层医院的诊治水平，使当地藏族群众长期受益，得到实惠。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云南省昨天向公众通报近期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情况。针对今年双十一期间丽江古城客栈虚假宣传的热点案件，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于凡表示，已经依法依规查处， 对当事人于某某、李某某分别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改正虚假宣传行为。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李涵表示，将加大查处力度， 情节严重的最高可以处罚200万元人民币，吊销营业执照。 央广记者李建飞昆明报道。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网络药品销售者为药品生产批发企业的，不得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 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10月，北京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51.4%，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44.4%。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昨天发布消息，上海长宁警方9号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携程亲子园的3名工作人员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后，经过进一步调查取证工作，于13号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携程亲子园实际负责人郑某依法予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审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昨天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增强安全意识，近期暂勿前往埃及吉萨省拜哈里耶地区。公告说，拜哈里耶地区近期发生多起恐怖组织与埃及警方的流血冲突，是埃及反恐行动的重点区域。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拉克与伊朗边境地区12号晚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在伊朗震区造成474人死亡，另有9388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说，俄军出动6架图-22M3 远程轰炸机，对叙利亚阿布卡麦勒市周边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及其据点和装甲车实施打击，命中所有目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巧雪、方亮，主播文琪、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